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因着洛明熙的特殊身份，寻常人皆对秋灵庄避而远之，罕有客来拜访。但庄上却一连三日将同一位访客拒在门外，守庄的总管老太龙中驼着背，笑眯眯地拦住安宁。 公主殿下，我家少爷自小体弱多病，今日身体欠安，卧病在床，实在不便接见殿下。 安宁瞥了他一眼，不慌不忙摆了摆手，他身后的侍卫掀开大门前的马车布帘，太医院院正绷着脸从马车上走下，立在安宁身后。 你前日说洛明熙去西山赏景，昨日说他访友未回，本公主都相信了。今日他既然染了病，我带了院正过来，正好一起进去瞧瞧。 安宁一脸严肃，眉目含微，老总管阻拦的话被噎住，正欲开口，安宁漫不经心地扬了扬手，垂眼道： 我今日把公主府的侍卫都带来了，若是你家公子还不愿见我，折腾大了闹到御前，总归不是他想见到的。 瞧，公主好大的威风。 略带嘲讽的声音在大门旁响起，安宁转头，洛明熙披着银白的大氅，倚在回廊上打着哈欠，面色红润，哪里有半点染病的模样。哦， 你在西北这些年就学会了欺压老弱之辈。 瞧这话说的，明明是他三番四次毫无道理的将人拒之门外。老院正一听，眉毛胡子一齐瞪了起来。安宁隔着一米来宽的距离沉默地望了他一眼，郑重道： 洛公子，安宁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没空，公主请回。 洛明熙，你想护住的我一针若万金，你凭什么认为我没有资格？ 洛叔，让他进来。 洛明熙冷冷留下一句，提步朝庄内走去。安宁顿了顿，让侍卫和院正留在庄外，亦步亦趋地跟上前。这一路都很沉默，安宁跟着洛明熙停在一条小溪前，潺潺流水，庄内风林如火，银白的大氅拂过地面，面前单薄的身影竟有种冷硬刚强的韧劲儿。 公主，你有什么想说的，我洗耳恭听，说完立刻走。 洛明熙，东宫里的那个女人根本不是紫媛，十年前是洛家把紫媛给换了出来，对不对？ 臣不知道公主在说什么。 洛明熙转过身，微微眯眼。安宁压下的怒意爆发，三两步走到洛明熙面前。 你竟然说不知道！你明明知道安乐才是紫媛，你怎么能什么都不说？你和我皇兄虽未深交，但当年在军营也有一载相识之情。他等了紫媛十年，用尽办法把他从泰山赢了回来。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他娶一个贪慕权势的女子，断送一生的幸福？ 这些话，你怎么不去问帝子元？寒夜等的人是他，要娶的也是他，与我何干？ 洛明熙，你刚才说的没错，我是没有资格。 在韩家为了江山将帝氏一族血脉尽毁后，作为大晋公主的她有什么资格为兄长在帝子元面前叫屈？她根本连面对帝子元的勇气都没有。 安宁，你凭什么认定当年是我洛家救了子元？ 我查过，十年前洛老将军亲自把子元送到泰山，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把子元换出来，更何况父皇或许不清楚，但我和皇兄都知道，你一直对紫媛关怀备至，就算是顾忌皇家，也不会在入京之后一面都不去见他。更何况 你和安乐太过一见如故了，不是吗？ 哼，说得不错。陛下到现在都不知道安乐是紫渊，看来你的确想护住他。那你今日来我府上干什么？在门口嚷嚷，就不怕陛下的探子查到蛛丝马迹？ 我只想知道紫渊究竟想要什么，除了你我不知道还能问谁了。就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已经入主内阁议政，满朝文武都对他叹服有加，得尽百姓士族之心。洛明熙，安乐做这么多究竟想要什么？ 紫渊所做的一切皆是利国利民之举，安宁，你认为他想做什么？ 忠义侯府的案子是不是和你们有关？ 洛明熙眼底浮过一抹意外，想不到安宁竟是如此通透之人，想必他已生疑。洛明熙没有回答，转身朝内院走去，行了几步顿住。 哼，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若是怕帝家再崛起，你踏出秋林庄之后直接去乾元殿就是了。罪不济也不过是帝家再多一抹冤魂罢了，反正你韩家也不差这一条。 安宁一个人孤零零地立在枫林内，手缓缓握紧，垂着头，难以看见脸上的神情。东宫书房内，韩烨站在窗前望着院内枯败的树枝，赵岩走进来敲响房门。 太子殿下， 进来吧。 赵岩小步挪进来，近来他领的差事可谓是稀奇古怪，去晋南查探安乐寨的人还没回来，殿下又让他查宫里这位，眼见着马上要成夫妻了，又等了十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感觉到太子的眼神开始有些不耐烦，赵岩心底一凛，回过神，急忙回禀： 殿下，我让宫人仔细留意了帝小姐的饮食起居，她的喜好和习惯与当年伺候她的老嬷嬷所说的一模一样，没有半点改变。帝小姐就连一些幼时小事也记得极为清楚。 安宁的行踪你查得如何？ 公主已经没有去围场连见了，不过公主这几日连着拜访了洛公子几次，每次都被洛府的人挡在了门外，今日领了太医院院证为洛公子看病，才算进了秋林庄大门。殿下，帝小姐和公主难道出了什么事？ 不是，我不过是忘了紫渊的一些喜好，怕惹他不快，你下去吧。 明知寒夜只是敷衍的随便寻了个借口，赵岩也只得退下去，毕竟事关东宫隐私，他还不敢干涉。寒夜行到桌前，面容未改，拿起毛笔开始练字，一笔一画写得极慢。 这世上无论是谁，不可能在十年后所有的习惯都没有丝毫改变，除非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模仿幼时的喜好，也不会有人将七八岁时发生的每一件事记得清清楚楚，除非有意识的每天回忆。帝承恩，安宁，洛明熙，还有…… 寒夜手腕一顿，大滴墨汁溅在宣纸上，模糊了字迹。 找到了藏起来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相就会出现？帝紫渊，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正当整个京城都关注着忠义侯府的案子时，一道不急不缓的奏折被送入了京畿。离京城三日路程远的地方，有一座化缘山。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山，但山上却有着一群不普通的人，说白了就是和朝廷盗匪都不搭边的江湖人。 云下大地上一向人才辈出，当年也是净玄宗师领着江湖侠义之辈才助帝圣天和韩子安稳定了江山，所以这些人亦不可小觑。这次忠义侯府之事民愤太大，散落江湖的义士在化缘山聚集，拉起祭天大旗，喊着入京取下忠义侯的人头，告慰西北惨死的百姓，一来二去便有了些声势。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忠义侯已被收监，问罪是迟早的事，待此案了结，这群江湖中人自会散去。只是国有国法，嘉宁帝既然得知了此事，自然不会姑息，遂将大臣急召上殿商讨此事。朝中多年无战事，一些闲在京城的将领想挣点战功，便在殿上嚷嚷着要出兵讨伐，将目无朝廷的江湖人士一网打尽。亦有大臣奉行兵不血刃之策，一时争吵不休。任安乐悠哉悠哉立在堂下，此事无论哪种结果都轮不到他来争功，免得惹来嘉宁帝的疑心。他只是觉得奇怪，向来体恤百姓的韩烨竟然反常的未言一句。虽说是些饮血江湖的绿林中人，但算起来也是大境的子民呢。 出兵的陛下，必须出兵讨伐。 闭嘴，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嘉宁帝被闹腾得头昏眼花，沉声喝了一句，殿上马上安静下来。他朝殿下望去，目光落在一声不吭的太子身上，突然开口： 太子，你领兵三千，明日便去化元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更好，他们若继续挑衅朝廷，便不要留下后患。 嘉宁帝此话一出，不仅韩烨愣住，连殿上一众大臣也是错愕。一群江湖宵小，哪里值得大晋楚军奔赴千里？但皇命以下，容不得任何人智慧。韩烨走出两步之殿中，半跪领旨。 是，父皇。 好了，众卿若无事，便退了吧。 父皇，儿臣有旨要奏。 嘉宁帝话音刚落，清朗的声音在殿门口响起。众臣回头望去，愕然的神色不下于刚才听到圣旨时的表情。安宁公主一身公主朝服，缓缓走进殿中。鎏金的朝阳照出她冷峻威严的脸庞。任安乐眯起眼，看着她，目光深沉。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